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在经开路边糗贤出口，一栋栋新冒尖的高层住宅很是显眼。午饭过后，趁着阳光温暖，拆迁村民张荣英闲来无事又沿着道路走了一圈，每从这儿过一次就能发现新的变化。这不，现在咱们回迁安置房都封顶了。 1月20号早高峰时段，当地铁列车进站停稳后，车上突然走下来一位浑身抽搐的30岁左右的男士，脸色看上去很难看。队员谷秀华、刘国平急忙上前问：“怎么回事？哪里不舒服？”只听对方回答：“我需要救助，请帮帮我。”随后就倒在引导员身旁，引导员们马上将他扶到座椅上。 近日，一阵喜庆的锣鼓表演过后，天宫苑社区乡情村史馆正式对外开放了。天宫苑村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老村庄。2009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有着2900人的天宫苑村拆迁了。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在经开路边糗贤出口，一栋栋新冒尖的高层住宅很是显眼。午饭过后，趁着阳光温暖，拆迁村民张荣英闲来无事又沿着道路走了一圈，每从这过一次就能发现新的变化。这不，现在咱们的回迁安置房都封顶了。张荣英原来是榆筏镇南庄村村民，2015年他所在的村子拆迁以后，他和一家老小临时租住在榆筏镇上的新城家园。来来来，快进来，从安置房这儿溜达了一圈，他总是顺便叫上租住在附近的村里姐妹上出租屋坐坐，说说闲话，唠唠家常。走进张荣英的临时家中，只见两室一厅的房子收拾得一尘不染，房门上贴着喜庆的春联福字，客厅的茶几上还摆放了一盆怒放的鲜花。他热情地招呼朋友们坐下，摆上了几个精致的果盘，又为朋友们沏上了热茶，然后兴致勃勃地聊起了迎新春演出的事儿。 不一会儿，出租屋里传开了笑声，在他的临时住处又出现了亲友团聚的幸福景象。我们通过微信群、QQ 群把原来村里的姐妹聚在了一起。最近我们要开展歌舞排练，要统一在榆筏镇演出，迎接新年的到来。张荣英说，现如今拆迁了，原来乡里乡亲的都分散在各处，走动起来自然不是很方便。有时候大家伙儿上大队办事儿，或者是参加活动什么的，才能见上一面。新的一年就要来了，张荣英有着新的期盼。一连两个春节都在出租屋过，真的很盼望能在自己的新房里和邻居朋友们谈天说地，吃上一顿热乎乎的年夜饭。 本台消息，1月20号早高峰时段，大兴区地铁4号线的西红门站台公共文明引导员顶着4-5级的大风，依然坚守在站台上疏导乘客，有序排队上车。当列车停稳后，车上突然走下来一位浑身抽搐30岁左右的男士，脸色看上去很难看。队员谷秀华、刘国平急忙上前问：“怎么回事？哪里不舒服？”只听对方回答：“我需要救助，请帮帮我。”随后就倒在了引导员身边，他们马上将他扶到座椅上。此时 队友齐中立、李国义也连忙过来帮忙，并与站务人员进行沟通。站台上出现一名晕倒乘客，需要救护车去医院进行治疗。值班站务人员听后立即拨打了120救护车。引导员询问对方是不是心脏的事儿，这名乘客声音微弱地说，不是，以前没有这种情况。等待救护车还需要一段时间，引导员古秀华、刘国平看着乘客浑身不停地抽搐，十分痛苦的样子，就上前握住他的手，不断地揉捏他的腿，使他减轻痛苦。 过了一会儿，病情有了缓解，这名乘客感动地流下了热泪。救护车来到站台，引导员帮助把病人送上车后，又回到自己服务的岗位，继续引导乘客。被救助的乘客叫谭怡，在北京市商标审验局工作。22号上午，他特意请假来到西红门地铁站，把写着“救命之恩，永生难忘”的红色锦旗献给了引导员。他紧紧握住队员古秀华、刘国平的手，对他们说：“我当时感觉都不成了，我还有两个孩子，是引导员大姐救了我的命，我和家人太感谢你们了。” 本台消息：近日，一阵喜庆的锣鼓表演过后，天宫院社区乡情村史馆正式对外开放了。天宫院村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老村庄。2009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有着2900人的天宫院村拆迁了。2013年，村民们搬迁上了楼，曾经种地时用过的铁锹、家里用过的搪瓷脸盆，一件件承载了村民们太多生活回忆的老物件被保存了下来。为了留住乡情，记录天宫院村向天宫院社区转变的进程，社区乡情村史馆筹建工作启动了。据介绍，乡情村史馆内设有村史溯源、发展概况、村内大事、衣食住行等实物展示，集中还原并反映了天宫院村的历史发展进程。天宫院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用一件件物品承载历史，用一幅幅图片记录进程，用一处处实景浓缩记忆。天宫院社区乡情村史馆注重挖掘保护区域特色的同时，用老物件、老照片、老故事展示了地区生产建设、经济发展的风貌，反映了百姓生活的幸福和谐。 天宫院社区乡情村史馆对外开放参观活动中，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虎盛会的保存亮相更是引起了参观居民的极大兴趣。橱窗里摆放着舞会表演者穿的服装、表演时使用的花枪、旧时表演的照片。展台上30个造型各不相同的人物面塑，生动还原了盛会表演时的场景。活跃于天宫院地区的五虎盛会表演有着200多年的历史。每逢重大节日，老艺人与年轻的后辈们还会为居民们打鼓斗舞表演一番，拍个照，认认老面孔，回忆一下儿时欣赏表演的热闹场景，独属于天宫院居民们的一份历史记忆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寄托承载了回迁村民更多的情感。 本台消息：春节临近，大兴消防支队温馨提示，疏散通道是生命通道，请不要在楼道内放置影响逃生疏散的杂物，严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电动自行车电池过量充电撞击破损，易引发火灾爆炸，请不要在楼道内存放电动自行车和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应在室外的集中充电场所安全充电。大兴消防支队温馨提示，为了居家安全，提倡厨房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和燃气紧急切断装置，及时清洗抽油烟机，可燃物要远离灶台周边。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记者报道，进入了数九寒冬，北京的气温也是持续走低，严冬中的人们穿上了棉衣棉裤抵御寒冷，而动物园里的小动物们又是如何度过寒冷的冬季的呢？带着疑问，近日本台记者走进了北京野生动物园， 呀，这个小黑熊在干嘛呢？哦、 他在这儿吃好吃的。 这个黑熊是长时间在这块吗？ 不是，带他上那儿活动一下。 哦、 东北黑熊、 哦， 咱们又称黑瞎子嘛，他特别喜欢雪，所以说我们只是带他来这儿散散步，来这儿玩一会儿，定时的。 那、每天大概要散几次步呢？ 每天三次，早中晚。 跟夏季相比来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饲养它的一个方法？ 可能就是饲料上面的调整。夏季饲料主要是以水果、蔬菜，以这些为主。到冬天，因为天气冷了，它需要储存热量，所以说主要是以能量饲料为主。 咱们这黑熊还是比较耐寒的。 对对，黑熊是相当耐寒的。 在我们的印象里，北方的动物园给人的感觉总是寒风萧瑟，动物进入冬眠或者半冬眠状态，没什么好看的。其实不然，在动物园里，小动物们也都有自己的御寒良策。 坏坏说一个你好，说你好，你好， 你好， 拜拜。 饲养员张大姐告诉记者， 这里边设备设施，而且给动物营造这个环境吧，都是特别接近这个野生动物的生活环境的。比如像这些绿植啊，还有一些电料呀、温度呀，这些设备呀，都是那个仿照它就是在野外要求来做的。 走进两栖动物爬行馆，首先看到了是被大家称为冷血动物的蛇。野外生存的蛇就会寻找冬眠的洞穴，而在动物园里，工作人员也会尽量给它们创造一个比较适宜的生长温度。来自沙漠地带的蜥蜴也同样在暖烘烘的小单间里享受着日光浴。饲养员穆大姐告诉记者， 有好多动物它都是热带那边的，就这里边的温度都比室外高，它这展区里边温度会更高。 您是饲养什么动物的呀？ 饲养那个蜥蜴蛇。 咱们冬天的时候，像这种蜥蜴这种爬行动物，有没有什么冬天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主要是温度和湿度控制好了，还有它的饲料，就是饮食。比如说我们这儿吧，就开天窗，就是每天都给它通风，然后通风时间长短就看它的温度和湿度。这温度和湿度比较重要，尤其是那个蜥蜴和蛇，天都会进去好几次。 要说动物园里分量最重的，那一定是大象。据说它也是怕冷的家伙，大家肯定会认为大象肉厚脂肪多，应该比较耐冻，其实不然。那么这位最重的小家伙是怎样过冬的呢？北京野生动物园市场部经理江立成告诉记者， 大象进入到冬季，气温冷了以后，它就进入到室内的展馆。进入到室内的展馆呢以后呢，我们会给它垫一些干草啊。在大象馆里呢，会有一些这个采暖的设备设施，有一些暖气啊，还有地暖。游客呢也可以穿过我们的长颈鹿大象室内展馆去参观这两种动物。 据了解，为了让动物们度过寒冷的冬天，动物园里的饲养员们可是没少想办法，除了食物种类进行了调整，也适当的增加了饲料的数量。 动物入冬以来，为动物新增加了一些高热量的食物。灵长类和鸟类呢，主要增加的是一些瓜子儿啊、花生啊一类的这些干果，是补充它的这个热量。然后涉禽类呢，增加一些鱼类，也是让它多给动物增加一些它的能量。然后猛兽类呢，主要是增加一些像牛肉这种高热量的肉类。 除此之外，在取暖设备上也是下足了功夫，使用的取暖设备根据动物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北京野生动物园市场部经理江立成介绍说， 除了在食物方面呢，我们这些动物在冬季也逐步转入到那个室内的场馆。室内的兽舍呢，我们会有这个像空调啊、暖气啊，还有地暖这几种取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的狐猴馆，我们的狐猴馆呢，因为马达加斯加狐猴主要比较怕冷的，所以在狐猴馆里面呢，我们会有空调、地暖等等这些取暖的设备，然后也是让小动物呢能有一个恒温的环境。 在做足了这么多准备工作后，相信小动物们肯定也能温暖而惬意地度过了这个寒冬了。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放开，

唱我们的山歌，一起舞起来，祝福我们的大中国，崭新的时代。 北京时间